三河交警温馨提示，根据公安部省政府相关规定，对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机动车所有人逾期未办理自销登记手续的，不予办理其所有人机动车相关业务，公告其登记证书、号牌、行驶证作废，公告期满仍不办理自销手续的，予以强制注销。交警大队将采取以下措施：一是通过源头管理，加大老旧车报废排查，做到落地见车见人；二是依托当地稽查布控系统，认真分析行驶轨道，严格加强路面查处力度，对强制报废机动车依法处理。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无悔的路又是我同伴，满天飞朵夕阳在胸膛，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，荷花锄头在肩上，牧童的歌声在荡漾， 上有一个话题是说一件你遇到的最尴尬的事儿。有一个人说他的班主任经常记不住事情，有一次班主任在班会上说学校要评选美少年，那这个自恋的宝宝一听是美少年就赶紧报名参加了，当时班长还说了要几张最美照片，于是他就精挑细选的选了几张最棒的自拍。到了投票那天，他惊讶地发现大家的照片都是帮父母按摩呀、捡垃圾这样的照片，而只有他是自拍，而且当天在投票现场全校都看到了他的自拍，想想都觉得很尴尬呀。怎么回事呢？班主任记错了，不是美少年，而是评选美德少年。你有遇到过类似这样尴尬的事情吗？时间久了之后应该不觉得丢人了，只觉得很好玩吧。好了，继续来听歌。 在水里，在火里，我的爱不变不移，就算是等到回去，我也追到十七世纪。在风里，在雨里，吹翻过去，我绝对毫不犹豫，为你低下

晨光挪着细碎的步子，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，一些斑驳的记忆似已醒来，心情似婉转歌声，品味一饮三三，越来越动听，陪您在路上。 做成大事的人往往做小事也认真，而做小事不认真的人往往也做不成大事。由此我得出一个认识，认真本身就是一种素质，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具备这种素质。这样的一段话来自周国平，你具备这样的素质吗？可以来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回想一下，哪些事情你每天做得特别不认真，或者哪些事情你做得很认真呢？加油听歌吧。 你若要走，我不会留，想要的爱情不会撑得太久，无奈寂寞是独有走，别以为地下恋情你不透风，我说算你狠，善用无辜的眼神，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，说算我们软不隆冬的恶根，只为一时的气氛，搞一肚子的气氛、yeah、你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，这一刻让我写进了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。你一个人身上又何来去，多么一个人在这里追我梦境，我们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， 骄傲的高跟和红唇发，思绪的种子面中种种，打不开的心门拿着走，门门门，你要学学那个礼拜里真的想想去，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。你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，这一刻让我写进了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。你一个人身上又何来去，多么一个人在这里吹着空气，我们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，我们活得很好没关系。你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，这一刻让我写进了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。

不想这样，王菲。今天我在给我的朋友发手机截图的时候，他就突然发现我的手机马上没电了，而且不是在充电的状态，他就说是不是一直玩游戏然后没电了呀。冤枉了，我最近真的是没有玩过游戏，很多时候手机下载游戏的话就是三分钟热度，玩一下就没有然后了。最近也是流行各种各样的手游，好多人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玩的都挺带劲的，闲下来的时候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放松，不过还是要注意休息，你的眼睛大脑都需要休息，不要总是泡在手机电脑上。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消磨时光呢？游戏可以玩，但是不要太着迷了。在这里用心感受好音乐也是一种放松。继续听歌，来自信的一首《火烧的寂寞》，明天再来和你一起听歌了，好好的度过周末的时间吧，拜拜。 谁影子那么重，拖在我脚步后头，走不到要去的快乐，重复做一个梦，怀疑时间凝固了，把明天杀死了。什么都没移动，屋子的气味变了，弥漫着腐朽的空洞。想我，却还奢求你爱我，却叫让感情窒息了。火烧的寂寞，冷冻的沉默，没来由的激动，不能抱住你，剩下半飞了，被大海淹没。从山底滑落，可怕的想念带我在我脚步后头，走不到要去的快乐，重复做一个梦，怀疑时间凝固了，把明天杀死了。什么都没动，屋子的气味变了。